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32，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第三分，妙相品第28-5。儿时具寿善现，辩白佛言：世尊，若依世俗，施舍因果分为差别，不依圣意，则应一切于夫一生亦有预留，一来不还阿罗汉果，独觉菩提即佛无上正等菩提。佛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于夫一生为如实觉世俗圣意二谛离佛，若如实觉二谛离者，彼亦应有预留果等。然彼一切于夫一生不如实觉世俗圣意故，无圣道即修圣道，不可施舍圣果差别。唯诸圣者能如实觉世俗圣意故，有圣道即修圣道，是故施舍圣果差别。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修圣道者为定能得诸圣果也。佛言：否也。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不修圣道得圣果也。佛言：否也。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若尔，应无得圣果者。佛告善现：虽依世俗有得圣果，而非圣意。若依圣意，非修圣道能得圣果，亦非不修圣道能得圣果，非离圣道能得圣果，亦非住圣道中能得圣果。所以者何？依圣意地道及道果，修与不修俱不可得。如是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虽未有情施舍种种圣果差别，而不分别如是圣果，在有为界无为界中，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若诸圣果不可分别在有为界无为界者，云何世尊说断三劫得预留果，薄欲贪嗔得依来果， 断顺下分五劫永尽 得不还果，断顺上分 五劫永尽 得阿罗汉果，知所有即法皆是灭法，得独觉菩提，永断一切烦恼所知习气相续，得佛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我当云何知佛所说甚深意趣，为不分别预留等果，在有为界无为界中。佛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所说预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圣果，为是有为 为是无为。善现对曰：如是圣果，皆是无为，非是有为。佛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无为界中有分别否？善现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佛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通达一切有为无为，皆同一相，所谓无相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当于儿时，颇与诸法有所分别，此时有为，若无为否？善现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虽为有情宣说诸法，而不分别所说法相，为内空故，乃至无性自性空故。是菩萨摩诃萨自于诸法无所取着，亦能教他于诸法中无所取着，为与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无所取着，亦于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无所取着，亦于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无所取着，亦于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所取着，亦于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所取着，亦于苦集灭道圣地无所取着，亦于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无所取着，亦于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无所取着，亦于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无所取着，亦于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无所取着，亦于五眼、六神通无所取着，亦于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所取着，亦于大慈大悲、大喜大舍无所取着，亦于三十二大实相、八十随好无所取着，亦于无妄施法、恒诸舍性无所取着，亦于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无所取着，亦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无所取着，亦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无所取着，亦于一切智智无所取着。是菩萨摩诃萨自于如是所说诸法无所取着，亦能教他与如是法无所取着。是菩萨摩诃萨于此诸法无取着故，与一切处皆得无碍，如佛世尊所变化者，虽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而与彼果无取无着，但为有情得涅槃故，如是乃至虽行一切智智，而与彼果无取无着，但为有情得涅槃故，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若有漏若无漏，若世间若出世间，若有为若无为，无取无着，无住无碍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达一切法微妙相故。第三分，施等品第29-1。 儿时善现辩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达微妙相？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佛世尊所变化者，不行贪欲、嗔恚、愚痴，不行色蕴乃至食蕴，乃至不行一切之智，不行内法，不行外法，不行随眠，不行诸禅，不行有漏无漏诸法，不行世间出世间法，不行有为无为诸法，不行圣道及圣道果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与一切法都无所行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达微妙相，为与法性无所分别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如来所变化者现修圣道？佛告善现：彼变化者一修圣道无染无净，亦不轮回无去生死，亦不证得三乘涅槃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通达诸法皆无实事？佛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诸佛世尊所变化者未有实事，以彼实事有染有净，由此轮回无去生死，即得三乘般涅槃否？善现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非佛世尊所变化者有少识事，非以彼事有染有净，亦无轮回无去生死，亦无证得三乘涅槃。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与一切法通达实相，亦复如是。通达诸法都无实事，性相俱空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为一切色受想行识，广说乃至有为无为，一切皆如变化是否？报告善现：如是如是。色等无蕴，广说乃至有为无为，一切皆如所变化是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若一切法皆如变化，诸所变化皆无识色受想行识，乃至无识有为无为，由此亦无杂染清净，亦无无去生死轮回，亦无从彼得解脱意。云何菩萨摩诃萨于诸有情有盛世用？报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诸菩萨摩诃萨本行菩萨道时，颇见有情可脱地狱、旁生、鬼界、人天去否？善现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佛告善现：如是如是。诸菩萨摩诃萨本行菩萨道时，不见有情可脱无趣及三界者，所以者何？诸菩萨摩诃萨 与一切法通达知见，皆如幻化，都非实有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若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通达知见，皆如幻化，都非实有。为何是故？修行布施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广说乃至为何是故？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。佛告善现：若诸有情与一切法能自通达，皆如幻化，都非实有。诸菩萨摩诃萨则不应经无数大劫，为诸有情行菩萨道，以诸有情与一切法不能通达，皆如幻化，都非实有。是故菩萨摩诃萨众经无数劫，为诸有情行菩萨道。佛此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不能通达，都非实有，则不应经无数大劫，为诸有情修行布施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广说乃至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。以诸菩萨摩诃萨众与一切法如实通达，皆如幻化，都非实有故。无数劫为诸有情修行布施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广说乃至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能尽未来利乐一切。儿时善现白言：世尊，若一切法如梦如幻，如想如相，如光影，如阳焰，如变化世，如寻相成，所化有情住在何处？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拔髻令出。佛告善现：所化有情住在名相虚妄分别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从彼名相虚妄分别拔髻令出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何等为名？何等为相？佛告善现：名但时刻，但假施设，表所显意。为此名色受想行识，此名眼处乃至意处，此名色处乃至法处，此名眼界乃至意界，此名色界乃至法界，此名眼识界乃至意识界，此名男女，此名大小，此名地狱乃至人天，此名有漏，此名无漏，此名世间，此名出世间，此名有为，此名无为，此名欲留果，广说乃至此名无上正等菩提，此名一生，此名声闻，此名独觉，此名菩萨，此名如来。善现：如是等一切名，为表诸意，但假施设，故一切名皆非实有。诸有为法亦但有名，由此无为亦非实有。于复一生，于中妄执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 悲怨缠心，方便善巧，教令远离，作如是言。名是分别妄想所起，亦是众缘和合假立，汝等语中不应执着。名无实事，自性皆空，非有智者执着空法。如是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为诸有情说浅明法，是谓为名。云何为相？善现当知，相有两种，迂夫一生于中执着，何等为二？所谓色相即无色相。云何色相？为所有色若粗若细，若烈若盛，如是一切自性皆空，迂夫一生分别执着，谓之为色，是名色相。无色相者，为诸所有无色法中迂夫一生取相分别生诸烦恼，名无色相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教诸有情遣除二相，复教安住无相界中。虽教安住无相界中，而不令其堕二边执，为此是相，此是无相。如是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令诸有情远离诸相，住无相界而无执着。尔时善现复白佛言：若一切法但有名相，一切名相皆是假立。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于诸善法自能增进，亦能令他增进善法，由自善法见增进故，能令诸地见得圆满，亦能安立诸有情类，令随所应诸三乘果。佛告善现：若诸法中有少实事，非但假立有名相者，则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应以善法自不增进，亦不令他增进善法。以诸法中无少实事，但有假立种种名相，是故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于诸善法自能增进，亦能令他增进善法，能以无相而为方便，圆满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。能以无相而为方便，圆满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能以无相而为方便，圆满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。能以无相而为方便，圆满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。能以无相而为方便，圆满真如乃至不思议界。能以无相而为方便，圆满空无相无愿解脱门。能以无相而为方便，圆满八解脱乃至十遍处。 能以无相而为方便，圆满菩萨摩诃萨地。能以无相而为方便，圆满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。能以无相而为方便，圆满无眼六神通。能以无相而为方便，圆满如来实力乃至十八波波共法。能以无相而为方便，圆满大慈大悲大喜大舍。能以无相而为方便，圆满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。能以无相而为方便，圆满无妄施法恒诸舍性。能以无相而为方便，圆满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。能以无相而为方便，圆满菩萨摩诃萨行即佛无上正等菩提。能以无相而为方便，圆满一切智智。能以无相而为方便，成熟有情严净佛土。如是善现，以一切法无少实事，但有假立种种名相，诸菩萨摩诃萨于中不起颠倒执着。能以无相而为方便，于诸善法自增进矣，亦能令他增进善法。不辞善现，若诸法中有毛端量实法相者，则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与一切法不应觉知无相无念，亦无作意，无漏性矣，正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安立有情与无漏法，以诸无漏法皆无相无念无作意故，如是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安立有情与无漏法，乃名真实扰依有情。具受善现辩白佛言：若一切法真无漏性无相无念无作意者，何缘世尊于诸经中述作是说，此是有漏法，此是无漏法，此是世间法，此是出世间法，此是有为法，此是无为法，此是声闻法，此是独觉法，此是菩萨法，此是如来法。报告善现，于意云何？有漏等法与无相等无漏法性有别异否？善现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报告善现，于意云何？声闻等法与无相等无漏法性有别异否？善现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报告善现，有漏等法岂不即是无相无念亦无作意无漏法性？善现对曰：如是，世尊。报告善现，诸欲留果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岂不即是无相无念亦无作意无漏法性？善现对曰：如是，世尊。报告善现，由此当知，诸法皆是无相无念亦无作意无漏法性。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学一切法无相无念亦无作意无漏性时，常能增长种种善法 所谓布施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广说乃至一切相智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诸如是等一切佛法，皆由修学无相、无念、亦无作意、无漏法性而得增长。所以者何？诸菩萨摩诃萨，除空无相、无愿解脱门，更无有余，要所学法。何以故？三解脱门，总摄一切妙善法故。所以者何？空解脱门，观一切法，自相皆空。无相解脱门，观一切法，远离诸相。无愿解脱门，观一切法，远离所愿。诸菩萨摩诃萨，依此三门，能摄一切殊胜善法。离此三门，所应修学殊胜善法，皆不生长。夫子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，则能学五蕴，亦能学十二处，亦能学十八界，亦能学四圣地，亦能学十二缘起，亦能学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亦能学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，亦能学布施波罗蜜多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广说乃至，亦能学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亦能学成熟有情、严净佛土，亦能学诸于无量无边佛法，具受善现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能学五蕴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能如实知色乃至识，若相，若生灭，若真如，是名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能学五蕴。闪现：云何菩萨摩诃萨如实知色相？为菩萨摩诃萨如实知色，毕竟有孔，毕竟有隙，犹如锯末，性不坚固，是名菩萨摩诃萨如实知色相。善现：云何菩萨摩诃萨如实知色生灭？为菩萨摩诃萨如实知色生时无所从来，灭时无所至去，虽无来无去，而生灭相应，是名菩萨摩诃萨如实知色生灭。善现：云何菩萨摩诃萨如实知色真如？为菩萨摩诃萨如实知色真如，无生无灭，无来无去，无染无净，无增无减，常如其性，不虚妄，不变异，故名真如。是名菩萨摩诃萨如实知色真如。善现：云何菩萨摩诃萨如实知受相？为菩萨摩诃萨如实知受，毕竟如拥，毕竟如见，速起速灭，犹如浮泡，虚位不住，三合合起，是名菩萨摩诃萨如实知受相。 善现。云何菩萨摩诃萨如实知受生灭？为菩萨摩诃萨如实知受生时无所从来，灭时无所至去，虽无来无去而生灭相应，是名菩萨摩诃萨如实知受生灭。善现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如实知受真如？为菩萨摩诃萨如实知受真如，无生无灭，无来无去，无染无净，无增无减，常如其性，不虚妄，不变异故，名真如。是名菩萨摩诃萨如实知受真如。善现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如实知想象？为菩萨摩诃萨如实知想犹如阳焰水，不可得，可爱因缘，忘其慈想，发假言说。是名菩萨摩诃萨如实知想象。善现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如实知想生灭？为菩萨摩诃萨如实知想生时无所从来，灭时无所至去，虽无来无去而生灭相应，是名菩萨摩诃萨如实知想生灭。善现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如实知想真如？为菩萨摩诃萨如实知想真如，无生无灭，无来无去，无染无净，无增无减，常如其性，不虚妄，不变异，故名真如。是名菩萨摩诃萨如实知想真如。善现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如实知形象？为菩萨摩诃萨如实知形如芭蕉树，叶叶细除，实不可得。是名菩萨摩诃萨如实知形象。善现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如实知行生灭？为菩萨摩诃萨如实知行生时无所从来，灭时无所至去，虽无来无去而生灭相应，是名菩萨摩诃萨如实知行生灭。善现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如实知行真如？为菩萨摩诃萨如实知行真如，无生无灭，无来无去，无染无净，无增无减，常如其性，不虚妄，不变异，故名真如。是名菩萨摩诃萨如实知行真如。善现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如实知实相？为菩萨摩诃萨如实知实犹如幻世，众缘和合，假施设有，实不可得。为如幻师或彼弟子与四阶道换作四军，作为象军、马军、车军、步军，或复换作 诸于色类相，虽似有而无其实。实亦如是，实不可得，是名菩萨摩诃萨。如实之实相。善现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如实之实生面？为菩萨摩诃萨如实之实生时，无所从来，灭时无所知去，虽无来无去而生灭相应，是名菩萨摩诃萨如实之实生灭。善现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如实之实真如？为菩萨摩诃萨如实之实真如，无生无灭，无来无去，无染无净，无增无减，常如其性，不虚妄，不变异，故名真如。是名菩萨摩诃萨如实之实真如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能学十二处？报告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之内处，内处自性空；如实之外处，外处自性空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能学十二处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能学十八界？报告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之眼界，眼界自性空。广说乃至如实之意识界，意识界自性空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能学十八界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能学四圣地？报告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之苦是逼迫相，如实之极是升起相，如实之灭是极静相，如实之道是远离相，又如实之苦集灭道，自性本空，远离二法，是圣者地。苦等四地即是真如，真如即是苦等四地，无二无别，唯真圣者能如实之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能学四圣地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能学十二缘起？报告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之无明乃至老死，无生无灭，无染无净，自性本空，远离二法，是名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能学十二缘起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能学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？佛告善现， 若菩萨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是之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皆无自性，都不可得，而能安住，是名菩萨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能学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。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能学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知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，皆无细论，都无分别，而能安住，是名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能学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。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能学布施波罗蜜多，乃至无量无边佛法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知布施波罗蜜多，乃至无量无边佛法，无增无减，无染无净，无自性，不可得，而能修习，是名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能学布施波罗蜜多，乃至无量无边佛法。而时善现辩白佛言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了知色等诸法个别无乱，将无世尊以色等法坏真法界，所以者何？法界无二无差别故。佛告善现：若离法界，于法可得，可言彼法能坏法界。然离法界无法可得，故无于法能坏法界，所以者何？诸佛菩萨独觉声闻，知离法界无法可得，既知无法离于法界，亦不为他施设宣说，是故法界无能坏者。如是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应学法界无二无别，不可坏相。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若菩萨摩诃萨欲学法界，当与何学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欲学法界，当与一切法学，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皆入法界故。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何因缘故说一切法皆入法界？佛告善现：如来出世，若不出世，诸法法尔皆入法界，无差别相，不由佛说。所以者何？若善法，若非善法，若有漏法，若无漏法，若世间法，若出世法，若有为法，若无为法，如是等一切法，无不皆入无相无为性空法界。是故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欲学法界，当学一切法，若学一切法，即学法界。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 若一切法皆入法界，无二无别。诸菩萨摩诃萨，云何当学六波罗蜜多？云何当学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？云何当学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？云何当学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？云何当学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？云何当学苦集灭道圣地？云何当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？云何当学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？云何当学即喜地乃至法云地？云何当学陀罗尼门、赞摩地门？云何当学五眼六神通？云何当学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？云何当学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？云何当学无妄施法恒住舍性？云何当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？云何当学成满三十二相八十随好？云何当学生刹帝利大足乃至居士大足？云何当学生四大王众天乃至他化自在天？云何当学生凡众天乃至广果天？云何当学无想有情天法而不乐生彼？云何当学生净居天法而不乐生彼？云何当学生空无边处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天法而不乐生彼？云何当学初发菩提心乃至第十发菩提心？云何当学去入菩萨正性离生？云何当学一切声闻即独觉地而不作证？云何当学成熟有情严净佛土？云何当学诸陀罗尼即无碍变？云何当学一切菩萨摩诃萨道即佛无上正等菩提？如是学已，知一切法一切种相，便能证得一切智智。复次世尊，非法界中有如是等种种分别，将无菩萨摩诃萨众有此分别，行于颠倒无细论中起诸细论，何以过？真法界中都无分别细论是故。复次世尊，法界非色受想行识，亦不离色受想行识。色乃至识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色乃至识。广说乃至法界非有为法无为法，亦不离有为无为法。有为无为法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有为无为法。报告善贤，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。真法界中无一切种分别细论，法界非色受想行识，亦不离色受想行识。法界即色受想行识，色受想行识即法界。广说乃至法界非有为无为法，亦不离有为无为法。法界即有为无为法，有为无为法即法界。复此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若见 有法离法界者，便非正趣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见诸法离真法界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知一切法即真法界，方便善巧无名相法，为诸有情即名相说，为此是色受想行识，此是眼处乃至意处，此是色处乃至法处，此是眼界乃至意界，此是色界乃至法界，此是眼识界乃至意识界，此是眼处乃至意处，此是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此是地界乃至识界，此是因缘乃至增上缘，此是从缘所生诸法，此是无明乃至老死，此是善法非善法，此是有漏法无漏法，此是世间法出世间法，此是有为法无为法，此是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广说乃至此是无上正等菩提。如公幻师或彼弟子智持少悟，于众人前唤作种种异类色相，为或唤作男女大小，或复唤作象马牛羊驼驴鸡等种种禽兽，或复唤作城邑居落园林池沼，种种庄严甚可爱耀，或复唤作衣服饮食房舍卧具花香璎珞种种珍奇财谷库藏，或复唤作无量种类伎乐拍忧，令无量人欢愉受乐，或复唤作种种形象，令行布施，或令持戒，或令修忍，或令精进，或令习定，或令学会，或复现生刹帝利大族乃至居士大族，或复唤作诸山大海妙高山王沦为山等，或复现生四大王众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出天，或复现作欲流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，或复现作菩萨摩诃萨，从初发心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修行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，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学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学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学住苦集灭道圣地，去入菩萨正性离生，修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引发种种殊胜神通，放大光明照诸世界，严净佛土成熟有情，游戏一切净律解脱等持等智，修行种种诸佛功德，或复唤作如来形象，具三十二大丈夫相，八十随好圆满庄严，成就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 十八佛不共法，大慈大悲，大喜大舍，给予无量无边功德。如是幻师，或彼弟子，为获他故，在众人前唤作此等诸幻化师，其中无智男女大小，见是事已，咸惊叹言：其在此人善学重技，能做种种甚稀有事，乃至能做如来之身相好庄严，具诸功德，自显技能。其中有智见此事已，作是思维，甚为神异。如何此人能现世事？其中虽无施法可得，而令众人迷谬欢愉，与无实物起实物想，唯有智者了达皆空，虽有见闻而无执着。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虽不见法界，离诸法有；亦不见诸法，离法界有；不见有情，即彼施舍，实有可得，而能发生方便善巧，自修行六波罗蜜多，也劝他修行六波罗蜜多。五导称扬修行六波罗蜜多法，欢喜赞叹修行六波罗蜜多者，广说乃至自圆满一切相智，亦劝他圆满一切相智。五导称扬圆满一切相智法，欢喜赞叹圆满一切相智者，自圆满三十二相，八十随好，亦劝他圆满三十二相，八十随好。五导称扬圆满三十二相，八十随好法，欢喜赞叹圆满三十二相，八十随好者，善现当知。若真法界初中后继有差别者，则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能施设方便善巧，为诸有情说真法界，严净佛土成熟有情，修诸菩萨摩诃萨行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转妙法轮度有情众，以真法界初中后继常无差别。是故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施设种种方便善巧，为诸有情说真法界，严净佛土成熟有情，修诸菩萨摩诃萨行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转妙法轮度有情众。卷第532。